比如说今天在发直播帖的时候呢，很多年轻的这个90后甚至00后朋友可能都表示，哎，这个乐队我都没见过，这人长什么样，这长成这样，不是说长什么样啊，长这样，这个就完全就没有印象哈。没问题，这个可能上些岁数的朋友可能会听过他们的歌曲，他们就是草蜢组合。那么今儿呢，咱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传奇组合草蜢，33年没解散哈。欢迎各位呢，也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草蜢乐队，您有什么想说的？如果实在不了解这个乐队的话，没关系。那草蜢乐队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老物件了哈，一个老组合了。那我们呢，就来跟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家里的那些陪伴你很多年的老物件也可以。另外呢，也是继续向大家招募各位的好声音，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翻唱的作品，可以把成品文件或者说是链接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最牛的嗓音，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说到草蜢乐队这个组合哈，可能各位很多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名字是最奇怪的，为什么叫这个呢？甭管是一些老歌手老的听众和一些新的听众都会觉得这什么意思呢哈。这个蜢啊，指的就是蚱蜢，就是那虫，每年的一到夏天就非常容易能够见到。那么这种昆虫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蹦的。那么蚱蜢呢，一般都生活在草地里，他们呢就是想用这个名儿呢告诉大家，他们都是很不起眼的草根人物，而且呢非常会跳舞，就是这蹦的意思哈。当然了，出身草根呢并不是起名为这个草蜢的原因。这个组合有三个人，大家不知道还能不能叫得上来这三个人的名字哈。他们叫做蔡一智、蔡一杰和苏志威啊。这个听名字就能听出来哈，三个人的姓氏都是草字头，所以说呢叫草蜢。这个逻辑是不是有些尴尬哈？在当然在现在看来是这样，可是在当时呢已经算是很有创意了。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草蜢的经典曲目《宝贝对不起》。 宝贝对不起来自曹猛组合哈，听众妈妈说，身为90后，曹猛算是陪伴我度过了童年，我当时还不到10岁，哎呦我的妈，佩服佩服，身为90后你居然是曹猛陪伴你度过童年的哈，很棒的童年。他说直到现在呢也很喜欢听他们的歌，因为听的时候心情不错，哎这不错哈，这个呢就是曹猛组合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哈。阿宝说了，十多年前曹猛跟梅艳芳在高雄开演唱会，有幸跟他们一起坐同一班飞机，在高雄机场合影，还要了签名，感叹人生，哇这个签名跟合影可是太珍贵了哈，而且呢还应该相当值钱哈。我记得之前我去淘过哈，我试着去淘一下这个科比的签名的这个球鞋还有球衣，一看怎么着20000多，我的天哪太贵买不起。欧阳说最喜欢听失恋阵线联盟，他说听到那首歌就回想起当年追女朋友时的自己，嗨那要这您一想起这段经历的话，我看您就甭听了。那么在曹猛组合成立之前呢，这仨人各有各的工作，比如说苏志威他是一个普通的文员，蔡宜杰呢是航空公司的售票员，蔡宜智呢是广告公司的美工啊，这三位呢都跟这个文艺界是完全不搭边。85年呢他们参加了一个选秀比赛，当时呢咱们香港的娱乐业呢很发达哈，常常呢组织各种规格的这个选秀比赛，就跟咱们今儿个这个什么新歌声啊好歌曲啊快男超女啊等等这些哈。不过呢这个曹猛组合参加的选秀比赛呢名字要比这些名啊接地气多了，叫做新秀唱歌大赛，你看简单直接啊，虽然说名字呢很接地气，但是这个比赛本身呢相当了得。话说1982年呢是这个比赛的第一届，你看看第一届哈都是谁进入歌坛，温兆伦梅艳芳厉害吧，后来呢吕方张卫健也是从这个比赛当中走出来的。曹猛参加的呢是第四届，那么这一届的冠军呢也是大名鼎鼎的现在的老牌歌星杜德伟。那么同年呢李克勤周慧敏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被大家所熟知的，所以说呢曹猛还是当年的成绩很不错的。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曹猛的《暗恋的代价》，送给刚才那位朋友哈，那位朋友叫什么？欧阳，暗恋的代价。 暗恋的代价来自曹猛组合，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歌坛星云录环节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经典的乐队组合曹猛，33年不分手的这么一个乐队哈。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互动。那么宋温暖呢在群里说了哈，嘻嘻，我这个90后对曹猛乐队不太熟悉，但是他们的歌呢好像传唱度挺高的，很多歌呢我也听过，很有魔性，听着听着就想跟着哼，听的人宝贝对不起，这歌太魔性了，听的人确实觉得很开心，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能给人带去正能量哈。好吧，这个现在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哈，这个曹猛是通过选秀这样的比赛出来的哈。那么现在呢，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很多歌手呢，也都是曾经在比赛当中拿过很好的这样的名次，比如说李宇春啊、张靓颖啊、张杰啊等等，对吧？那么当初呢，这个曹猛组合呢就挺有意思的，他们呢在选秀节目当中根本就排不上名次，海选的时候呢表现还行，但是呢刚刚进入淘汰赛呢就被淘汰了。这个当初的赛制是这样的，入围的选手呢一对一比赛，就是单人 PK， 而他们的对手呢，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就是那年拿到冠军的杜德伟，是吧？你想三个，一个做美工的，一个那个什么售票员，还有一个文员，怎么可能跟杜德伟干得过呢？不过呢这哥仨对于这个成绩呢也看得很开，哎呀，本来就是凑热闹报名参赛的嘛，对不对？虽然喜欢音乐，但是呢没想要非得拿名次，一看哟，杜德伟实力很强啊，拉倒吧，咱们就认输吧。所以说呢，比赛结束之后直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呢他们的演艺生涯却是刚刚开始。一起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曹猛的半点心。不知道这歌呢是该这么念还是半点心呢？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觉更了解是偏执梦幻，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吧，你的心。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怕说到你跟他，我说无共所话，你听了永远笑哈哈，更愿意无话，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幻，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说过我要潇洒，错爱了会头吧，到这晚却说半点心，求能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 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借梦话，半段生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 半点心来自草蜢乐队哈，虽然燃烧说哇，半点心可是一首当年各地电台 Airplay 的常客。我呢承认草蜢翻剪的歌曲水准很不错，旋律呢始终都让人感觉很舒服，更有潘元良编织的蛊惑词句，一颗心分一半好吗？起码一半都交给我好吗？那些梦话都是用来骗骗自己的，起码能够很轻易的得逞。半点心的当年承受关注度都不输给 ABC 红唇的吻等等，可见草蜢不仅只有快歌来笼络大家了。哇、哦、这个岁月燃烧这一段词让我感觉到好像是一个真的很专业的乐评人哈，看来我们的节目得专心的专业的来做哈，不然忽悠不住大家。遥远说了哈，那天媳妇让我听草蜢的歌，我没说好听，当时媳妇就跟我掐起来了。后来我一想，我一大男人为什么要跟女人计较呢？况且还是自己媳妇儿，于是当时就道了歉。媳妇儿很高兴，把手里的墩布棍儿放下了。所以说，只要多沟通，生活还很和谐。我的天，这媳妇儿是得多喜欢草蜢啊！不过呢，也为你的行为点赞。估计你再不道歉，估计墩布棍儿后面就是跪遥控器了啊！曲奇说了，小时候家里有张草蜢的碟，记得那时候还跟老爸比较三个人哪个更靓仔哈。哎呀，有爱的老爸哈。我们说回草蜢，参加这个选秀比赛后不久呢，草蜢组合的三个成员接了一电话，电话的那边人说了一句话，说梅艳芳要见你们。刚开始呢，这仨人以为是不是遇到骗子了，因为梅艳芳当时呢已经是乐坛的顶级歌手了。那时候呢，一提男歌手，大家呢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谭张争霸、谭咏麟、张国荣，那么一提女歌手呢，那就是梅艳芳了。而草蜢组合这三个人又是当时的草根人物，对吧？他们一开始呢根本不相信梅艳芳会找自己，但后来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意外惊喜。因为一想呢，哥仨当初参加比赛的时候，梅艳芳是评委啊，有过一面之缘，对不对？后来呢仨人就去了经纪公司，果然就见到了本尊梅大姐。那后来发生了啥事呢？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们播出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永远爱着你。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儿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草蜢乐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天。广告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我应这般苦痛。

杜德伟给干掉之后呢，就觉得心态也挺好，哎，输了就输了，无所谓的啊。然后呢，就回到家去了。谁知道呢，就接了一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梅艳芳要见他们。当时梅艳芳已经是歌坛的大姐大了，哥仨不相信，但是呢还是去见了。一见之后呢，还真是遇着了梅艳芳本尊了，当时就傻眼了，根本不知道说啥，更不知道梅艳芳为什么要找他们仨。这时候呢，梅艳芳就问他们说，想不想继续唱歌跳舞呀，我要开第一次红磡体育馆的演唱会了，我想邀请你们当我的嘉宾。哇，仨人一听乐翻了哈，能给梅艳芳伴唱伴舞当嘉宾，这是什么概念呢？毫不犹豫答应。因为当时呢，梅艳芳在筹备演唱会的时候呢，对伴舞这一部分不满意，后来呢就想到了比赛当中见过的这哥仨。能唱会跳的人那么多，那怎么就选中他们仨了呢？这事儿啊，还得是从当初的这个选秀比赛说起。当时呢，梅艳芳做评委，曹猛组合这哥仨刚上台，结果您猜怎么着？咔，停电了，没音儿了，也没光了。这仨人的姿势都摆好，都准备唱了，当时就不知所措了哈。但是梅艳芳经验足啊，为了不让尴尬，主动跟他们搭话聊天。这过程当中呢，梅艳芳发现他们的心态呢非常平和，而且呢对于音乐很有自己的想法。后来呢，曹猛表演的时候，虽然说唱功不咋地，还需要打磨，虽然说是当年哈，但是呢这舞跳的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呢，梅艳芳就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说呢，这件事儿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好随时停电的准备。开玩笑啊，心态真的很重要。再说了，如果说这仨人实力不行，那这机会也真是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刚才呢，有我们听众已经在微博上留言，说到了曹猛的好多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爱拼才会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吧。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爱拼才会赢，来自曹蒙组合啊，这曲儿一起来，浓浓的这个台湾闽南语的这种感觉就扑面而来哈。虽然说曹蒙组合最初呢只是给梅艳芳做伴舞，但是呢梅艳芳对他们可是不薄啊，去哪儿演出都带这哥仨，有时候呢还会让他们去伴唱，也算是展示一下歌喉了哈。那么呢久而久之，唱片公司的人就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一看诶，这哥仨舞跳得不错，唱歌也不错，是吧，不如呢别跟着梅艳芳了，你们独立出来出道发专辑多好啊。但是呢之前那么帮助他们的梅艳芳直接就把公司的提议给拒绝了，为什么呢？难道是想让曹蒙组合一直给他当伴舞伴唱？但是根据后来的潮流来看啊，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到底是因为啥呢，咱们一会儿接着说，继续来分享曹蒙的歌《我只剩下自己》。 城市的周末，惶恐的寂寞，所有的朋友仿佛消失无踪，好想去喝酒，把日子醉成梦，在醒来以后能减少一些痛。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的结果，女人的冷漠是男人的脆弱，爱开始就错，错在放得太重，回忆像把锁，我已无法逃脱。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口，世界背对着我，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得很重，感情却是如此淡薄，直到现在才懂为何时间情歌快乐的不多。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的结果，女人的冷漠是男人的开始就错，错在放得太重，回忆像把锁，我已无法逃脱。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口，世界背对着我，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得很重，感情却是如此淡薄，直到现在才懂为何时间情歌快乐的不多。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口，世界背对着我，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得很重，直到现在才懂为何时间情歌快乐的不多。 我只剩下自己，来自曹蒙乐队哈。那个甲乙丙丁不是我哈，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了好长一大段，他说暗恋呢大概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了，学校操场上的偶遇，偷偷叠的纸心压在书本下的卡片，偶尔被关注的欣喜却从未表白。那时候呢喜欢上一个人时，明明在心里已经自导自演了一部偶像剧，表面上却依然云淡风轻。如今回忆过往觉得哇，原来当年的小心思是那么的可爱。 前两天听说他今年就要结婚了，祝福他。哎呀，谁都有过这样的过往哈。好吧，广仔呢在微信上也在给我们留言了哈，他说一大批香港歌星我都是1992年知道的，这里面呢就有草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是梅艳芳的弟子，但是呢我很喜欢听他们的失恋、屌、宝贝、对不起，后来还有一首我们啊。广仔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南方的喜欢听粤语歌的听众哈。刚才呢我们接着我们刚才说那话茬，这个想要独立的这个草蜢组合，梅艳芳一直特别关照他的梅艳芳呢，直接把经纪公司的这想法就给 pass 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决定签约他们打造成组合出道这个事儿呢，梅艳芳觉得，你这么干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是在靠着我，不是靠你们自己出道的，这样对你们以后的发展不好。所以说呢，要签也不能签我们的公司，你要签到其他的公司，自己发展，自己努力，自己争气。于是乎呢，1988年的时候，草蜢组合就签约到了宝丽金公司，并且很快推出了唱片。话说呢，这已经离现在整整30年了哈。所以说呢，真正的大明星连帮忙都显得那么的奇特。这真是那句话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继续来分享草蜢的经典歌曲《情歌》。 梦想一切完美，梦想不会死。 来自草蜢组合哈，哇，小果在这个微信上给我们发来好多自己老物件哈，这是 PSP， 这个应该是老台灯，第一个这个写着中国制造，这是什么呀？实在是没看明白哈。他说了啊，老物件包含着旧情怀，在我这儿满满都是回忆，大到妈妈的缝纫机，中学玩的游戏机和具有民国味道的台灯，小到吃的点心，都是我刻意找来的小时候的味道。听着草蜢的歌，如同时光机把我带回的整叠幻想自己有个魔力玉镯的日子，哇哇哇，真棒啊。广大也说了，时间总是这样的，活跃才不会被遗忘，沉淀才会更精彩。几十岁还在欢腾跳跃的草蜢，一直给我们青春不老的信息，鼓励我们跟他们一样不忘初心，继续进取。我只想听歌，这位朋友也说了，不得不说草蜢当年有很多歌都很前卫，随着节目听了那么多，发现依然好听不过时哈。 QJ 说了，草蜢以快歌见长，但是我呢还是更喜欢他们的慢歌，一个无梦的晚上和看海的日子，直到今天都是会常听的歌。交易说了，草蜢才是真正的不走寻常路，别人唱情歌他们就劲歌热舞，想不红都难。交易后面又跟了一条说哈，1988年草蜢组合呢正式出道，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那时候呢大家都在听谭咏麟、张国荣唱的都是深情的歌曲，香港的乐坛上呢就没有一个连唱带跳的组合，草蜢组合恰好填了这个空缺，所以说呢专辑一问世就立刻蹿红了哈。能这么说的应该也是资深铁粉哈。那么说到草蜢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呢，一定要提1991年的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那就是《失恋阵线联盟》。这歌呢在当时真是接歌哈，基本上听流行歌曲的都能哼两句，主要是歌词太能引起共鸣了，一群失恋的人凑到一块，这歌呢就成共同语言了，大家都感同身受，哎呀伤心啊痛苦啊，呵呵，就跟现在一帮老炮跑到 KTV 唱那个我的好兄弟是一样哈。那么恰好呢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国内正处在一个自由恋爱的黄金阶段，当然了这个黄金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自由恋爱的话呢失恋那就是难免的，而这首失恋阵线联盟呢恰好就能打到失恋人的心底，一起来分享吧。 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